国外电引述政府消息人士透露，基莱亚放弃参赛是因为无法支付参赛的相关费用。天气方面，热带气旋烟花的外围下沉气流正影响广东东部，并逐渐向西伸展。下午本港天气酷热，普遍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左右。在下午4点，台风烟花集结在台北至东南偏东大约460公里，预料向西北缓慢移动，横过台湾以东海域并逐渐增强。同时，热带低气压查帕卡集结在南宁至东南偏东大约40公里，预料向西南偏西或者是西南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横过广西沿岸地区移入北部湾。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天晴，明日间酷热，气温介乎28至34度，稍后有几阵骤雨，吹轻微至和缓的西至西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天气酷热，亦都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是32度，相对湿度67%，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7,723点，升499点，总成交金额1,371.5亿元。上证综合指数报3,574点，升1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262点，升49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544蚊，升6蚊；美团279.8，升9.6；港交所540蚊，升5蚊；中国移动50.2，升1.4；盈富基金28.24，升4.8；阿里巴巴207.4，升4.4；微盟集团11.54，升1.72；金丰锂业172.8，升5.2；吉利汽车23.95，升5.5；友邦保险96蚊，升2.3。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773，英镑10.675，瑞士法郎8.467，澳元5.731，加元6.187，新西兰元5.41，欧元9.168。每百日元对港元7.0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3.193。港金现价报16,630蚊，跌9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96.26美元，卖出1,796.9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跟住演布房街嘅意外清咗场噶啦，一带系多车。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的龙尾近演艺学院，西行过海的龙尾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在学园街，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在东港中心，路面情况在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跟住维园落桥位那段就慢车。另外在九龙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的桥面车多的。柯士甸道去西九方向跟住弥敦道一段挤塞，龙尾出行到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那段龙尾果栏。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西隧出口去中环、黄竹坑道、香港仔工业学校去深水湾、清水湾道碧屋落斜去西贡、粉岭公路大头岭去元朗。最后啦，揸车嘅朋友要注意，今晚日落时间晚上嘅7:08，听朝早日出时间早上嘅5:51，依照法例规定，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必须开着车头大灯。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港台电视31节目新阵势，全新时段， 每晚11点。 新闻天地， 专业求真，综合本地、 两岸、 国际、 财经、 体育新闻。 照顾不同人士需要， 增设手语传译， 缔造无障碍沟通。 约定你 每晚十一点， 港台电视三十一新闻天地。 队长，换证计划有新消息， 立即报告。 持有旧款智能身份证，又在2005至2007年或2012至2018年出生的人士，要在今年9月18号或之前带备所需文件，由家长或合法监护人陪同换证。换证时亦可带同两名65岁或以上亲友及两名残疾人士一起换证。详情请浏览 smartid.gov.hk。 记得预约啊。 香港电台为香港运动员打气。 我是香港沙滩排球运动员江卓怡，我希望点 Rubber Band 的逆流之歌送给我们香港的奥运代表团，因为我相信今届奥运准备的时候或者一些预赛都会遇上重重的困难的，但是希望他们去到东京无论面对什么逆境都可以发挥他们自己平时的水准。 会夺取世界第一努力，一起突破界限。运动选手用血汗换取超越自己的方法，用音乐鼓动热血，全力在运动场上较劲。星期日下到4至5，天空海阔白冰号，东京奥运英援歌音乐站。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Ten 本周推介， 他除了是一位出色的艺人啊歌手之外呢，更加是一位很有质素的创作人，因为同过很多歌手合作啊。Ed Sheeran。一段好长嘅时间冇新歌啊！呢一只作品咧，轻易打上英国细榜嘅冠军宝座，而呢个礼拜喺 Hong Kong Top Ten 第三位见到啊，绝对有机会问鼎冠军啊 ！Ed Sheeran 嘅新作《Bad Habits》。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6至8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7月22号嘅骚动音乐 ，Hello， 提提你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今日即系一年落咗几日雨，今日一晏昼咧行出街， 阳光普照， 啊，都开心嘅。 头先见到啲同事，一台同事咧都讲开，哇，今日天气好好，唔系应该翻工啊，应该去海滩嘅， 系啊，应该游水，我都完全有呢一个谂法啦。 咁但系喺呢个大热天时咧，今日要分享一单咧。好毒嘅， 好毒！佢以为系啲乜嘢？即系关个大热天时咩事咧？我想问， 唔关事，唔系都有少少嘅，后面会讲。但系主要系要讲一单好毒嘅嘢嘅。事完，今日我翻紧嚟公司嘅时候就收到咧，奔喺我哋即系收到 group 度嘅 send 咗醒出嚟。 系因为我哋翻上电台有时即系都会转车噶嘛，搭车咁样啦。咁啊喺附近见到有架流动车厢，咁就影咗俾阿波成睇。咁呢个毒系我嚟先嘅 ，sorry 咯。咁啊，因为即系最近我哋都有玩紧同一只手机游戏。 咁嗰只手机游戏，我哋两个都发现，哇，诶，好劲喎！呢个即系繁体中文版咁样铺天盖地宣传啦。咁去到今日，阿斌就系喺公司附近直情见到嗰架流动嗰啲车。 系啦，系啦，系啦。 咁啊，影咗俾我睇啦。咁啊，咁啱我今日翻嚟就真系经过嗰度，于是乎我就喺上小巴前就行埋去攻下。 哇！你又够胆走？我想讲咧，我第一下个反应就我见到啦， 第二下， 跟然后第二下我就唔好意思上车，于是乎我就上咗架小巴走啦。 呢个就系你个人有冇嗰种贪玩？同埋有一種貪著數嘅一個性格啦。 我唔關事，係純粹我個人讀到極致啊，讀到連行去架車嗰度同人哋問下係咩嚟噶都唔夠膽啊！ 我初頭就咁睇張相，攬眼睇以為係鬼滅嘅嘢嚟， 係 跟住去到現場先發現原來係玩開嘅手機遊戲啦。咁於是乎行埋去，咁啊帶佢個佈局就有一架流動嘅車啦，單層嘅。 嗯。 咁你見到裏面，因為佢係用嗰啲透明嗰啲玻璃啦， 係睇到曬入面嘅嘢嘅。 其實裏面就比較吉嘅，咁出面佢就有一個係咪嗰啲叫 booth 啊 ？OK， 係啊，即係你當有個攤位仔咁樣啦。 攤位仔就有幾位年輕嘅男女暑期工， 哦，有男有女嘅， 有男有女嘅。 因為我睇上網嗰啲 Facebook 宣傳係女仔， 女仔多， 係啊。 咁的而且確男女嘅比例係你當四比一咁啦，四個女仔一個男仔嗰種。咁我就行去望下咩事啦。因为自己有玩啊，行到埋佢就你好啊，你 download 咗呢只游戏未啊？你 download 咗我哋会送嘢啊嘛。 最毒嗰样嘢系你即刻开出嚟俾佢睇系嘛？ 我电话冇电啊嗰时， 哎呀， 就咁添。跟住我就同佢讲话，其实咧我已经玩紧呢只游戏噶啦，不过我见到朋友 send 俾我睇，咪过嚟望下咯。哇，呢样嘢好毒啊！你跟住话哦，你 download 咗啦，咁啊你上架车度玩啊，我哋有游戏玩啊咁样。咁我就哦咩游戏啊咁 开心， 咁就有一个其中一个应该暑期工嘅女仔咁就带咗我上架车度玩啦，咁跟入去啦。 哇，你讲得好暧昧啊成件事，你讲好 记住佢嗰个落地嘅出面见到里面见到出面好开放嘅咁 即係唔系嗰啲魔 系啦 咩号嗰啲， 唔系嗰啲嚟嘅，唔系嗰啲嚟。跟住入到去嘅时候，佢就哦，我哋而家咧就有一个活动啊，咁就有一个关，就每一个人嚟到咧就玩啦，咁啊玩完就会计时噶咯、哦。咁我就谂住玩下咯，系，咁我就问佢啊， 哦，真系玩翻嗰只 game 嘅， 系啦，嗰个游戏佢类似有一关，咁佢就 fix 死嗰一关噶啦，你当系啲期间限定小活动，咁佢已经砌好咗一个 fix 死嘅一个队 啊， 每一个人嚟到就用住嗰一队去玩同一关， 哦， 系，咁佢就啊今日暂时最高分嗰个咧系一分零三秒就解决咗啦，咁跟住哦好啦，咁试下玩啦，咁我玩咗第一铺先嘅，咁啊一路玩嘅过程佢就话： 咦，哇，你真系识玩嘅，好劲啊！ 我唔系，我都系 毒啊！ 我唔系，我都系见到就系揿噶啦，因为你都系出技咪出技咯，揿咪揿咯咁。跟住佢 都系 friend 叫我玩，我先玩嘅咋。 跟住佢就话。 唔系啊，你好劲啊！我第一次玩咗六分钟啊！ 你玩咗几耐咧？我想知道。 我哋玩咗第一次，谂住玩完就走噶啦。玩完第一次嘅时候，我应该唔知一分十几啦，咁都差好远 啦。你就嚟一分十几都好近冠军噶咯。 佢一分零三喎，咁 一分零三差十秒啫，都系 好耐啦嘛。咁完咗之后佢就 咁我哋做返个登记呢，咁寫返个时间啦，咁 跟住我手快呢就按咗 OK， 就跳出咗个版。跟住我你寫返大概啦，剛才你都见到一分十几咁。 唔紧要啦，你再玩多次啦，咁 啊好啦好啦，小即係又小巴又未到咁。再玩多次咁又喺度倾偈。跟住我就玩。第二次呢 一分零四秒，即系同最劲嗰人咧，只系差一秒啫。跟住我就登记啦，咁佢就话 有你个电话号码同埋 mark 翻个时间就得啦。 咁好啦，咁 mark， 咁我就口多问啊。咁其实有咗个时间登记咗，有咩特别噶咁？ 我哋每日都会有一个排名嘅，咁啊根据个名次就会有礼物，咁就会通知翻你啦。咁样。 跟住咧，我就问啊，咁、那个礼物系啲咩嚟噶？咁佢冇讲实物系乜嘢嚟嘅，但佢讲个金额有四位数冠军，即系第一位每一日嘅最高排名嗰个人都有四位数嘅礼物。 哇！跟住我心里边冲来玩先， 跟住我心哇，而家都几抌本咯，有啲广告系啦。咁跟住咁我冇，我都系纯粹即系贪玩。 系 咁我就哦好啦，唔系我讲嘢 ，sorry， 哦好啦，咁我走啦。跟住临走佢就话 记得叫多啲 friend 嚟玩。 哇，真系青春活力啊！ 同埋中间倾偈，中间倾偈嘅时候，佢有讲嘅， 系 佢话初头以为我系嚟辣更嗰啲嘅。 咩叫辣更啊？ 即系 神秘顾客， 即系譬如系啦，即系嗰间公司请咗一啲应该系暑期工啦，期间限定噶嘛啲铺头嘅时候，佢话就会有一啲人听说会定时定候嚟睇下你做成点，而话嗰啲人都系着白色衫，而我又着白色衫。 O K， 咁所以佢哋见到我嘅时候，突然之间好紧 张啦， 同埋好落力，系咁话 你快啲嚟玩啦！ 系啦，因为佢话佢初头以为我系嚟嘅，即系公司派代表嚟巡啊咁啊。 哎呀，你早讲我即刻换翻件白色 T 恤落去啊嘛， 跟住我话唔系，我经过啲朋友叫我嚟，所以临走嘅时候佢都系咁啊， 叫多啲 friend 嚟玩啦咁。 不过其实我觉得好叻啊，因为咧，我觉得做暑期工咧，我以前细个做暑期工好难嘅，我觉得同人沟通咧，你面对面叫人哋去你个 booth 度听你讲嘢，听你 sell 一啲嘢俾佢咧，呢件事到而家我都觉得系好难做得到啊。 但系佢今日呢个已经算好咯， 吓， 佢系一个叫做手机游戏啦，即系游戏类嘅嘢，啲娱乐嘅嘢，感觉上会容易啲， 吓。 即叫做邀请到一啲途人入嚟， 你有玩开你就会有兴趣啊嘛。 嗰阵时我暑假中七 吓， 其实中五中七都会玩暑期工嘅， 系。 咁我揾过咧，好得意，都系暑假书展。 嗯，书展啊，你系 书展， okay、 但 好刺激噶、啊！ 我做过好多唔同，做过三次啦，你当都系喺会展发生嘅暑假。有一次就做宠物节。 哦，系 帮手 pack 嗰啲猫粮狗粮上架 哦， 我做得好开心，因为我好中意拆箱 unpack 啦、哦，然后将嗰啲罐头按味道分门别类怼翻上个架度。 太老，我以为你系好中意啲猫猫狗狗，原来你系中意 unpack 啲箱，然后再将佢砌翻上架。 系啦，我系好中意呢个过程，嗰、 okay, 种中意系 治愈， 系啊，而系喺个过程当中，我系会谂方法令到。将啲嘢摆上架嘅速度再快啲然后就会觉得好爽啦。嗱，举个例，你 unpack 咗，咁你正常假设上面有打横有七格，每一格就系你当士多啤梨啊、苹果啊、橙味咁先算。咁你正常摆上架，你咪打开逐罐放啦。然后后屘摆到咁上下，可能 咩招咧？ 跟住就喺度谂啊，不如试下快啲喺我搬上去之前，我喺地下分咗类先。然之后我就成栋搬上去。 哦， 即系会喺呢个做嘅过程当中谂一个方法令到佢快啲。其实系好似你打机噶， 你都系中意追求速度嘅人嚟嘅。所以点解你由先打完第一铺、第二铺你就快成十秒啦？可以 睇情况啦，唔系所有嘢都一定系时间快好嘅。 哦， 睇情况啦。即系如果你玩耐力赛，你冇理由拍快 啊。系啊，即系嗰啲单杠嗰啲啊。 系啦，睇情况啦。咁亦做个宠物节啦，另外一个就系喺帮出版社就即系动下即系砌下啲书啊，嗰啲比较简单。嗯嗯，印象最深刻咧，有一年嘅暑假做暑期工，系做嗰啲慈善 CD 嘅义卖。 O K， 呢一样咧系最难嘅。 系 头先讲游戏娱乐嘅容易，但系慈善 CD 本身你个 product 要点样吸引到？因为当年系。08年奥运之后一啲运动员佢哋去唱咗一啲歌， 系 然后筹款去唔知帮四川重建㗎、 哦、 大地震之后。 但係应该好容易㗎，你知香港人系好中意捐钱㗎嘛。 但係如果鍾意捐钱或者愿意捐钱嘅话，佢本身就会做咗、 哦。 而如果本身冇咁嘅諗法，你系好难突然之间令到佢嚟行书展。因为你都要睇嗰个场合噶嘛，喺书展你突然之间要令到人有兴趣做呢件事，我觉得有难度。 OK， 咁而当年翻呢份暑期工就系觉得好难，同埋不断俾人拒绝。 好大挫败喎、 啊，好难好难受嘅。其实 我明啊， 有阵时你行埋去，佢好似见到鬼咁样就走咗，我都未开口讲第一句。 佢其实远处十米远望到你咋，佢见到你攞住一沓嘢喺手，望住个眼神对一对上，佢已经会掉头走噶啦。其实通常呢啲时候 系啊，嗰阵时应该仲要咁，应该系中七暑假啦。如果头先讲零八年之后，咁、你又冇乜社会工作。嘅經驗啦、啊，又個人又面皮又比較薄啦， 絕對係 好怕醜啦。 當年我都係咁嘅， 係啦。咁我唔識應付啊！嗰陣時特別早幾日翻工係好難嘅。 嗯， 雖然冇話特別要追 quota 嘅，即係成個 team 大家一齊翻暑期工嗰班，大家有傾有講啊。而負責個 supervisor 其實都好好，而家都仲有聯絡嘅個 supervisor。因為我同幾個中學同學一齊去做，咁所以一路都 keep 住有偈傾。 哎呀，好青春啊！ 係好青春㗎嗰件事。 我當年都係啊，即係我當年咧喺一個大型商場度做暑期工嘅、第一份暑期工。我諗你估都估唔到我做啲咩。當年我仲一个怕丑仔啦，比而家怕丑十万九千倍啦。而当年我要做嘅系每逢暑假嗰个商场会摆一啲展览，我系做嗰啲展览嘅导赏员，每一年都系咁样做。我做个兵马俑啦，做个恐龙啦，即系如果大家有睇过咧，应该会知道系边个商场嘅。咁但系咧， 同大家介绍兵马俑 系啦，跟住我仲要去特登去读一啲嗰个商场安排嘅 course， 跟住然后我再话翻俾你听，嗱呢个兵马俑咧有啲咩特色啦，咯点样啦咁样。我嗰陣時係完全突破咗我嗰一種中學怕醜仔嘅性格，搞到我而家一個人咧，成個傻佬咁樣，成日自言自語啊，望住人哋唔想同你傾偈，我都要夾硬同佢傾偈咁樣嘅性格咧，係完全係嗰份暑期工造就出嚟嘅，我覺得係。 我好想聽到賓臣有一日會收到音樂同大家 介 紹 兵馬俑啊！揾个机会啦，揾个机会啦，我都唔记得咗啲资料啦，都应该忘记得七七八八，要温下书。我嗰阵时有牌噶，有考证书噶。 系啊，你系要温书先至可以去 sell 一啲嘢噶。呢、這个其实嗰阵时好彩，细个都已经明白呢个道理。 系 你 sell 紧一啲嘢，本身你要对你 sell 紧嘅嘢有认识。 系 如果唔系，去到埋啲客人问你，你真系唔识答。 系啊， 咁就唔专业啦。 我嗰阵时仲成功卖咗嗰啲兵马俑公仔出去添， 好 叻噶。真系讲起，我突然觉得讲起暑期工呢件事真系超级青春。其实我到而家我都觉得好怀缅嗰个时间啊，因为嗰阵时做暑期工同而家翻 full time 系完全唔同心态噶。 因为翻暑期工嘅时候，好似头先你听我哋讲，冇嗰啲压力啦，要交数嘅压力啦，同埋、你知道你短做嘛， 系啊， 做完拍拍啰柚又走， 冇错。 而家长工唔同，所以当时翻工其实同放假真系冇乜分别。同埋有一種就係翻到工嘅時候，好似同啲 friend 一齊，大家一齊玩一下、做下嘢啊咁樣樣。然後翻工就係討論緊一間收工食啲乜嘢，今個假期去邊度玩咁樣。Oh yeah, I am ready now. 看看那里就有 要翻工翻到放假咁，应该真系 part time 先有咁嘅状态。听过有力争嘅派台作品，星期五放纵。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警务处、国家安全处拘捕香港言语治疗师总工会五名干事，他们涉嫌串谋发布煽动刊物，工会大约16万港元被冻结。国安处高级警司李桂华说，行动中涉及的三本阳春系列刊物，透过儿童漫画解释儿童不能够明白的政治议题，又英雄化逃犯、合理化医护罢工等，意图是引起公众对政府和对司法的憎恨，煽惑使用暴力，不去守法。李桂华又说，言语治疗师在康复和教育体系占很重要的地位，以这个的专业身份灌输反政府的主张，做法令人发指。本港新增一宗新型肺炎输入个案，患者是一名49岁女子，今个星期二由美国抵港，带有 L452R 变种病毒株。卫生防护中心说，女患者曾经在3月10日和4月6日共接种两剂伏必泰疫苗。另外，初步确诊个案少过5宗，本港累计有11971宗确诊个案。东京奥运听日开幕，香港代表团说会有大约10名运动员和6名工作人员进场和参与开幕礼，包括2名持旗手张家朗和谢影雪。而在举行开幕礼的东京国立竞技场，场内保安较日前稍为严密。美国常务副国务卿谢曼星期日起访华2日，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说，谢曼这一次的此行的安排在天津，主要是出于防疫安排，还有考虑到天津距离北京比较近。至于其他中美会晤等的问题，目前没有消息发布。赵立坚话，经中美双方商定，谢曼将会访问天津，同外交部主管中美关系的副部长谢峰会谈。之后，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将会会见谢曼，中方将会向美方表明对发展中美关系的原则立场，同埋维护自身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坚定态度，要求美方停止干涉中国内政，损害中方利益。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明日间酷热，气温介乎28至34度，稍后有几阵骤雨，吹轻微至和缓的西至西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天气酷热，亦都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0%，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单交通意外，喺九龙区观塘绕道去东隧方向，近嚟港城有意外，而家快线受阻，车龙排到去九龙面粉厂。就系观塘绕道去东隧方向，近嚟港城嘅快线有意外，龙尾九龙面粉厂，经过嘅朋友请你小心。隧道情况，红磡开低隧道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嘅龙尾去到演艺学院，西行过海车龙排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都去到近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龙尾芜湖街。另外，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嘅龙尾喺北角政府合署，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嘅车龙排到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区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桥面车多，龙尾富豪东方酒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在新界西贡公路入西贡市中心方向，近西贡消防局一段的交通繁忙，龙尾在白沙湾码头。另外，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一段亦都开始车多，龙尾文化博物馆。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西隧出口去中环、黄竹坑道香港仔工业学校去深水湾、清水湾道兵屋落斜去西贡、昂船洲大桥落斜去长沙环，同埋粉岭公路大头岭去元朗。可能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RT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晚晚睇国剧八三零，号手就位。向前冲。 大家好，我是李易峰。 我是陈星旭。 我是张馨予。 由李易峰、陈星旭、张馨予主演，一个年轻士兵加入国家精锐部队，火箭军的热血故事。 晚晚看国剧八三零， 港台电视三十一，号手就位。 疫情反复，但是大家都要继续工作和生活，我们都想健健康康，避免感染病毒，要保护自己和家人。接种新冠疫苗是其中一个最有效的方法，令生活可以快点回复正常。打完两针疫苗14日之后才得到有效保护。记得继续保持个人卫生和佩戴口罩。护己护人，大家都一起接种啦。 大师有礼， 大师有礼，请接招。 大师见面，分外暗棋。全新电视节目《大师对谈》，主持人林以乐牧师同全灯法师，一集一主题，天一句地一句，分享人生智慧，教你生命内在操练。每集仲有微网红带你去本地教堂、庙宇古迹打打卡。今晚八点，港台电视三十一。大师有礼， 大师有礼，请接招。 大师见面，分外暗棋。全新电视节目《大师对谈》，主持人林以乐牧师同全灯法师，一集一主题，天一句地一句，分享人生智慧，教你生命内在操练。每集仲有微网红带你去本地教堂、庙宇古迹打打卡。今晚八点，港台电视三十一。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大地之母呼唤所有欲望之手。Misha 今次在 MV 入面咧饰演住森林女王，邀请咗好朋友 Sano 做代表住纯洁嘅玲珑，因为佢觉得对方唔单止符合角色嘅气质，跳舞叻，而且仲同自己嘅 chemistry 非常夹。作曲嘅 Misha 波多野预计填词有 Oscar， 编曲波多野预计 JMF， 监制 Edward Chan， 波多野预计 Cut 新风。上榜五个星期，今个礼拜回落四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九位。叶巧林怪物深受 version，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波成啊，昨天开麦讲完单灵异嘢之后呢，昨晚我仲失眠啊，点算啊？ 分神，不如试下听跟住落嚟呢首歌，睇下帮唔帮到你啊？呢首歌嘅出现源自于佢都面对住失眠嘅状态。所以用这一首歌和你做一个好像声音治疗的一个过程。 佢就去咗学呢一个音叉治疗，纯粹将种感觉放喺呢首歌度，同吉新风合作创作咗呢个旋律，由陈明喜嘅《声之静》，佢用讲到大自然嘅声音系最舒服嘅。呢刻试下幻想自己随风飘荡，睇下你会去咗边度啊！ 记不记得你将证件与机票连着一份渴望放入这背囊，扎根也好，旅居也好，也许你还未知道答案。为了找人生不同形状，未知地放手去拥抱一趟，换个比回忆广阔地时光，乘着那风的幻想，离别的故事散落途上，凝望那天高地广，沿路写下我，长夜里看守什么，才值得你为曙光。 今日新收到的派台作品，来自岑宁儿的作品，叫做《风的形状》。 亦有些迷失，不能名状。 趣，太多见解已听过，你想听无非心里的直觉，乘着那风的幻想，离别的故事散落头上，凝望那天那风，沿路感觉，和奇离苦空光，流泪的过云烟，或遥望星芒，让一切没定。 呢首作品填词有陈永谦，作曲编曲监制有林家谦。睇一阵舒服嘅风，乘住风去飞。跟住嚟呢首同样都系林家谦作曲编曲监制。有阵时咧，风啊唔一定系舒服，都可以系狂风暴雨。试下听下呢一阵风俾你有咩感觉咧？ 我的一生有过太多心思要去记存，再记存，置身风中见过太多风景，每趟旅程都太短，等雨路过，哭声笑声也路过，晴空雪亦有快乐，漩涡中我都不怕，狂风中更加潇洒，看吧，听着雨下降吧，如航道之中暗得可怕，离不开便海心飞舞吧，我未试着放下，随风飘散得优雅和种子，在某天发芽，我的心境透过这些歌唱过友情与爱情，你的天空有了我身影，回头旅程好看吗？等你为我艰苦也都快乐过，无需挂念我，遥望着我亦已不再，千里。 有形容过呢只雀仔系飞到好攰，逆风中飞翔嘅状态。啱啱听过林欣彤嘅《林中鸟》。去追逐成功是累的，特别是别人为你定义的。不如试试诚实一点，听听自己想要什么。Girls T featuring Moon 听呢一首 Honest， 应该一样嘢一定有你背后嘅原因嘅，即使中间咧旁边好多闲言闲语都好啦。不如你又试下谂翻最初，最初你喜爱佢嘅原因系啲乜嘢？咁样你嘅想法先至唔会被动摇。 像病态般这么喜欢你，你每次接触都自背悲喜，眉头额角乱手都是你，无论一起不一起，寂寞正因这么喜欢你，快乐在我中可以希冀，沉默的笑能令我半醒。Oh now I'm missing you， 你根本不需知道。I'm missing you， 像隔出了一千里拥我，无需说话的沟通最好。 有一丁点喜欢我，愿为了争取我。 新老嘅不可爱教主，而家呢个时代已经够复杂啦，无谓再加添太多复杂嘅事情上去，轻松啲面对啦。 美同盟积极努力。 天气方面，热带气旋烟花的外围下沉气流正是影响广东东部，并逐渐向西伸展。下午本港天气酷热，普遍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左右。在下午4点，台风烟花集结在台北之东南偏东大约460公里，预料向西北缓慢移动，横过台湾以东海域并逐渐增强。同时，热带低气压查帕卡集结在南宁之东南偏东大约40公里，预料向西南偏西或者西南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横过广西沿岸地区移入北部湾。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天晴，听日间酷热，气温介乎28至34度，稍后有几阵骤雨，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天气酷热，亦都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68%，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讲一啲交通意外嘅消息啦。咁较早时，观塘绕道去东隧方向，跟住丽港城嘅意外清咗场噶啦，交通回复正常。另外喺清水湾道去西贡方向，近牛池湾街市嘅快线，之前啦曾经有交通意外噶，啱啱清咗场一阵，车龙有待消散啦。龙尾分别排到去龙翔道近星河名居，同埋观塘道近九龙湾港铁站。仲有就系狮子山隧道出九龙方向喺管道之内嘅快线都曾经有意外，所以咧，而家狮隧公路出九龙系比较塞车噶，龙尾就排到去近威尔斯亲王医院。另外反方向啦，狮隧嘅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嘅龙尾就排到去多实街。其他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嘅龙尾演艺学院，西行过海龙尾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系接近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的龙尾排到过晒学园街，而去尖沙咀方向的龙尾就在芜湖街。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柯达大厦，九龙入口都比较多车的收费广场有少少车龙。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是接近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的龙尾就过晒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那段桥面是慢车，龙尾排到去太子道东油站。另外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那段龙尾排到去果栏。新界方面，德士古道去青衣方向近住大窝口道一段是塞车的。西贡公路去西贡市中心方向近住西贡消防局至到康湖居呢一段车多缓慢。大埔公路沙田段上水方向近住沙田市中心车多，龙尾城门隧道公路接近美城苑。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西隧出口去中环、黄竹坑道香港仔工业学校去深水湾、清水湾道碧屋落斜去西贡、昂船洲大桥落斜去长沙环同粉岭公路大头岭去元朗。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Music gets me moving. Music is my life.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2. Hey, hey. I need a restroom.The rest, I need an exit for my absence. I'm not holding it anymore. Lord, I said it, not joke. Music is my getaway. Keep that vinyl spinning night and day. Music is my 波城，今日呢位嘉宾经过一轮沉淀之后，佢将佢嘅情感、思想全部投放晒落佢只新碟度噃， 所以今日呢一句好切合佢啊！陈柏宇入区争， 波城，你讲紧你啲磅数咋系嘛？ 叔嘅音乐嘉宾有陈柏宇嘅，你好 ，Hello， 各位好。 啱啱嗰句系咪有少少头痕紧？究竟系玩紧啲咩咧？ 唔系，我净听唔到嗰三个字系咩啊？我净听到陈柏宇。 咁啊啱啦！ 我哋直情有一个实物送俾你，就可以见到究竟嗰三个字咩？就系陈柏宇日俱增，将你嗰个宇字食咗落去呢句成语当中，与日俱增。 哦， 系啦，我本身有谂过好多嘅， 系 啦，嗰啲譬如陈柏宇世无争啊，系啦，即系嗰啲与众同乐啊，有好多字都可以食到，但我哋咧就觉得与日俱增呢一个意思咧比较贴近嘅，系啦，因为与日俱增嘅一个意思就系话，即系经过咗一啲时间嘅度过之后，可能思想啊、情感等等沉淀咗咧，就嗰个感觉系会增加咗嘅，经过时间之后，咁我就觉得，咦，呢、這个专辑都系，即系53fps 呢一首，或者呢张专辑咧，都系就系记录咗可能你嘅情感思想上面，好似啱啱讲啦，一段沉淀之后就放咗喺呢张专辑里边嘅。 OK， 系啊，所以我就觉得，咦，呢、這个都好似啱数咁样就，即系将呢句送俾你。 Very good 啦， 系啊。 首先一样嘢系咪真系沉淀咗比较多嘅唔同嘅思想啊、感情咧，放晒入呢个只碟度？ 系啊， 即系唔系 嗯， 系 唔系？ 唔系， 有几多咧？ 已经待住咗好耐啦，因为咁样。 系啦，因为其实我觉得个专辑想做嘅嘢系点样可以令到每一首歌之间都有一个联系？ 嗯， 而呢个联系系系可以睇得到、听得到嘅， 系 而唔系就咁讲出嚟嘅。咁样，咁但系其实，喺词嗰方面，即系你每一首歌嘅词嘅内容上面，其实系好难你话，即系第一，即系上一只歌本身嗰个故事嘅内容，同下一只歌嗰个故事内容系有直接嘅关系，而中间咩都冇 miss 过，即系点都系要 fill in the blanks 嘅。 嗯， 咁我觉得呢样嘢系有啲，即系好似我讲就 系 啦。咁样，咁所以我哋点样可以令到呢件事变成唔系咁咧？就透过MV 啦，嘅内容啦，同埋音乐嘅联系，去令到佢哋变成系一件事 咯。系 咯，系咯。 如果翻翻最初就系呢个专辑嘅名53fps， 因为呢、這、一个即系 frame per second 啦。咁有时候我哋会叫即系24啊、30啊、60啊，选择53呢一个。系啊，有冇一个即系嗰时倾嘅时候，不如我哋用呢一个嘅数字啦，咁样 系啦，就用一个冇人即系唔用嘅数字咯，本身系 系， 因为系一个系一个创作嘅框架里面再演变一啲，即系再做一啲属于系自己嘅嘢咯。 嗯，咁所以就由呢个就切入啦。跟住，譬如因为呢个都系画面上面，大家会用到 FPS 呢、這个，咁所以啱啱譬如 Jason 所讲，即系 MV 上面嘅画面嗰啲，系咪初步成个碟啊，成个 project 嘅构思就系同步咁样进行噶啦？ 一路系咯，一路谂，究竟画面上面想睇到嘅系乜嘢，同埋声音上面想听到嘅系乜嘢为主咯？系啦，跟住之后就慢慢砌翻个故事落去咯。 相信未来不记恨，如一脸倦容，放心靠近。或有一刹感觉没有我，霎眼一切可以很清楚。别说分开，你别说分开。哪里有些感情无疮疤，谁敢说下夜无乌鸦刮风沙，静默后刮风沙，河流跨过高地皇帝话，谁稀奇感情无疮疤，怕不怕唯望与你躺下，聆听内心的变化。或有一秒不怕没有你，霎眼一再给你笑惊喜，远走高飞。 有些感情无疮疤，谁敢说下夜无乌鸦惯风沙，静默后惯风沙，河流跨过高地和低洼，谁希冀感情无疮疤，怕不怕回望与你躺下，怀缅愉快的盛夏。那里有些感情无疮疤，谁敢说黑夜无乌鸦要搬家，路上或更可怕，谁所有旧恨拒绝放下，谁亦有着缺陷你知吗，留在家待到天亮吧。 咁因为感情这回事嗰时即係嗰个 MV 上面个故事我觉得系好有系好故事性好强啦，将来好强啦，个气氛好强啦。咁嗰时有冇话即係成个团队去傾嘅时候我哋即係諗喔我哋点样用个故事去交代呢啲歌背后嘅嘢呢，嗰时即係个过程大概系点样去傾。 点样用个故事去交代个歌背后嘅嘢， 係呀係呀。啱啱你讲 Free in the Blast 嘅时候就会有一啲 MV 咁样，咁但系 MV 究竟用一个咩嘅故事啊？即系点样样去讲嘅时候，嗰时倾系点样样去出现而家有嘅 storyline？ 最紧要系个画面质素系点样样咯，本身、即系电影感嘅呢一个字眼系其中一个好想留低嘅一样嘢咯，即系好 critical 嘅嘢咯。最紧要喺咁多个 MV 里面当中，都希望可以保留到个电影感，甚至乎将四个 MV 串埋一齐嘅时候。嗰件事係可以有一個咁樣嘅感覺咯。咁點樣即係點樣用個畫面去串連歌曲背後嘅就呢一個就一路做嘅時候就一路諗啊。係啊，因為我哋係一首一首歌咁做，我哋唔係首先有曬即係五首歌嘅歌詞，跟住先後先至去諗個 MV 係點樣。同埋因為歌曲嘅歌詞嘅內容其實你係表達緊，通常唔係表達緊一個故事，係表達緊一個感覺咯，我咁講，因為你唔會即係唔係唔會啦，但好少可第一個 chorus 同第二個 chorus 同第三個 chorus 都有一個好大嘅推進，佢通常都 repeat 噶嘛， 係 歌詞上甚至乎 melody 上，其實佢都係一件咁樣嘅事。咁所以其實究竟歌曲本身可以幾？將佢變成即係點？係咪嗰件事係直接可以拉開佢變成一個故事嘅咧？又未必得，你一定要寫多好多嘢喺後面咯，喺前前後後，甚至乎中間咯，先至可以令到佢。所以個創作其實你咁諗係係先有曲後有詞，再有MV 啦。每一樣嘢都係呼應緊上一樣嘢噶啦，即係個詞係圍繞住個曲。嘅感觉而写个 MV 系围绕住个曲同埋词 系 嘅感觉去制作咯。 咁譬如啱啱讲到就系因为嗰个系即系逐只歌咁样推进去写，跟住再用 MV 嘅故仔按到哦呢只歌派咗啦，跟住我哋就用一个故事继续去延伸咁样样啦。咁譬如因为喺呢只碟里边，即系那个明日呢一首歌咧，我觉得嗰个 topic 咧系难串入去嘅，因为那个明日讲到嗰个世界观比较强啲，同埋讲到即系未来会变成点咧，个世界系点样？咁嗰阵时其实需唔需要都同陈明谦讲啊？其实因为个 project 我哋会想。咁樣去串連嘅時候，嗰、那個 topic 嘅選擇， 冇，我覺得唔難啦， 係嘛？ 唔一啲都唔難啦，即係要將 MV 去串連，嗰個即係串連翻個故事出嚟，真係一啲都唔難。 但係主要個畫面上嘅表達或者個 storyline 點樣行，都係由 Jason 你自己去諗啊。 唔係，同 Kenji 一齊。 OK，Kenji 佢哋係負責嗰個構思嘅。 只不过想正常呼吸，怎么我竟垂头哭泣？太陌生了这些明日，所有生物渐成废物，睁开眼比往事焦急，喘息也比从前委屈，发丝脱出一种刑罚，不要冲突，但求配合。原来什么新过都会变旧，包括这颗心早晚会死去。新天新地取舍，苍白回望太多事该执着，缅怀旧日，老去有谁想要这些明日，反正不变被谈及。 咁呢张专辑里面有一首歌呢就即系无派台呢一首啦。 可以派㗎，如果你播嘅话。 系啊，你派我哋就播啦。其实我摆呢个访问度播得噶，呢首都作为呢一个嘅专辑里边嘅尾啊，即系结尾啦咁。呢一首有冇得都介绍下，即系呢一个嘅可能 concept 啊，嗰阵时倾啊，跟住个选嘅曲啊，李文强嘅曲啦咁。 系 嗰时大概嗰个 sequence 系点样样，有冇得都讲下？ 首先就选咗个曲先啦。 系啊，系啊，系啊。 跟住之后就写一份词， 就陈美谦交俾你啦。 之后就唱啦。 系 咁啊，喺唱嘅时候有阵时咧就会先有编曲。 系， 跟住唱，有阵时就系一路编一路唱，两样都有 standard 嘅， 系， 即系个制作过程。咁但系呢首歌咧就系wrap up 咗呢一个故事嘅其中一个谂法嘅，就系、是、就系、是、即点解我哋会有咁多幻想咧？对生活，点解我哋好似喺纯白里面嘅 MV 里面咁样，明明道门系打开咗，你随时可以离开呢、這、一个。嘅封人院嘅，但你都選擇留低。個原因係因為大家都有陣時會唔係好面對個現實啊。現實我俾個例子啊，個例子係譬如話我好想做歌手。OK， 我係一個如果一個又又知名度唔高。做好多年啦，又唔係好揾到食揾到食，即係個生活係掹掹緊嘅。但係我依然好想繼續做歌手。個原因因為我覺得仲有希望啦。第一有希望啦。第二我覺得而家嗰個處境都唔係太差啫咁計。咁當然啦，我而家講緊唔係佢應唔應該追夢啦，而係個現實。咁你會你會 唔想去放开呢一件事，继续做落去。比如我，我自己嘅话咧，就系、是、如果他朝一日我喺歌手呢个行业里边，唔能够揾到一个一个足够嘅 salary 去维持我想有嘅生活，甚至乎个 salary 系低过我出去做过第二份工嘅话，我就要放弃咯。 哦， 或者爱情。OK， 你投放咗好多落去呢一个人身上，喺开头嘅时候，你有好美满嘅幻想，佢亦都俾过好多呢一类型嘅牵死，你希望个将来就系咁样噶啦。咁但系喺个过程当中就开始有啲嘢唔同咗咯，但系佢唔同嘅时候，其他即系其他嗰啲第三者话俾你听，哇，佢咁样做唔得噶，你唔可以咁样噶，唉，佢唔系咁噶，其实你认识佢个人，佢就唔系咁噶啦，其实唔系啲人唔认识佢嘅人。只不过那个人有机会是不肯面对 那样 东西这一件事、 okay. 就继续要投放在这个梦幻 的爱情里面不肯放手就纯白讲的一些东西、结呢就是讲解开、某些心结、 有没有这个状态都有出现在你自己身上 我是没 有 的即是 我是完美的人类 好 再奉献什么能拒绝最坏的结果再继续收正哪里出错一根绳如何求别人救助不断纠缠才一直失眠困着了拉扯却未完，你不解这个心结，别怕，在我身边，不需出卖笑容，装撇脱，话题流转，心里。静一天，你哑忍万年苦涩，像那绝美诗篇。假使很勉强，就不要说，等我尝试可着。否松开，不轻率答你。若你没有兴趣对别人说起，别怕被那个看不起。心眼未解决，稍微回避，拉得紧，太难解碎来处理，不断纠缠。才一直失眠，想着那心痛事件，你不解这个心结，别怕，在我身边，不需出。笑容装撇脱，话题流转，心里安静一天。你哑忍万年苦涩，像那绝美诗篇。假使很 勉强，就不要说等我尝试可着这段屈结。这世界最难解，仿佛不自结，彼此恩爱难分，经得起挫折。 听过呢一首是收录在 Jason 陈柏宇53fps 的结，转头回来继续跟他倾偈。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警务处国家安全处拘捕香港言语治疗师总工会五名干事，他们涉嫌串谋发布煽动刊物，工会大约16万港元被冻结。国安处高级警司李桂华说，行动中涉及的三本杨村系列刊物，透过儿童漫画解释儿童不能明白的政治议题，又英雄化逃犯、合理化医护罢工等，意图是引起公众对政府和对司法的憎恨，煽惑使用暴力，不去守法。李桂华又说，言语治疗师在康复和教育体系占很重要的地位，以这个专业身份灌输反政府的主张，做法令人发指。四名前《苹果日报》编采人员被控串谋勾结外国或者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罪，案件今日提堂。国安法指定法官苏维德不批准四名被告保释，四人需要还押候审，其中三名被告下星期三复核保释申请。四名被告包括前《苹果日报》副社长陈佩敏、前英文版执行总编辑冯伟光、笔名李平的前主笔杨清奇和前执行总编辑林文忠。各名被告申请保释，提出的条件包括定期到警署报到，交出旅游证件，承诺不会接受传媒访问，不再在传媒行业工作，不会联络外国官员或议员，以及不会向公众发布任何可能被视为危害国家安全的文章等。不过控方反对保释。本港新增一宗新型肺炎输入个案，患者是一名49岁女子，今个星期二由美国抵港，带有 L452R 变种病毒株。卫生防护中心话，女患者曾经在3月10日和4月6日共接种两剂伏必泰疫苗。另外，初步确诊个案少过5宗，本港累计有11971宗确诊个案。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天日间酷热，气温介乎28至34度，稍后有几阵骤雨，吹轻微至和缓的西至西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天气酷热，亦都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1%，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的车龙排到去下角道近天美道，西行过海龙尾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万善岭湾仔的车龙都排到近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近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的车龙排到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另外东隧港岛入口东西行的车龙分别排到嘉华国际中心同埋太古城，东隧九龙入口而家近收费广场一段车多，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嘅龙尾去到近约道，反方向咧狮子山隧道出九龙嘅车龙排到瑞丰花园，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嘅龙尾接近丽晶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九龙去将军澳嘅车龙排到乐观塘游泳池。 路面情况在九龙区感受到较早前清水湾道近牛池湾街市的意外影响，虽然意外清一场，但是龙翔道的交通都是比较繁忙，去观塘方向的车龙排到近天马苑，反方向观塘道同埋伟业街去龙翔道嘅车龙就分别排到去牛头角定富街同埋常怡道。清水湾道去龙翔道方向嘅龙尾接近顺利纪律部队宿舍。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桥面挤塞，车龙排到太子道东油站对开。喺新界德士古道去梨木树方向咧，近洋屋道一段交通繁忙，龙尾接近海滨花园，咁影响到而家荃青交汇处一带咧，交通都系非常繁忙嘅。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荃青交汇处嘅车龙排到近丽景。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嘅龙尾去到城门隧道公路近美城苑。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长者染上新冠病毒，容易出现可致命嘅严重情况，病毒会损害患者嘅心、肺同脑，甚至引致多重器官衰竭，要喺深切治疗部插喉治理。康复后仲可能会有后遗症，接种疫苗可以减低严重症状、住院同死亡嘅风险。专家话，所有接种过流感疫苗嘅长者，接种新冠疫苗都系安全嘅，快啲打针啦！ 做好热身可以游水啦！ 等等，泳池卫生常识你识唔识？ 识。第一，患病不识咪落水。 患传染病或者发烧、感冒、肚痛都唔好落水。 第二，保持池水卫生，唔好喺池水呕吐或者便溺，有唔妥就好去厕所。 第三，注意个人卫生，游水前后要冲身。 清楚晒， 泳池卫生人人识，安心畅泳好舒适。 For my absence, I'm not holding it anymore. Thought I said it, not your choice. Music is my getaway. Keep that vinyl spinning night and day. Music is my 波城，今日呢位嘉宾经过一轮沉淀之后，佢将佢嘅情感、思想全部投放晒落佢只新碟度噃， 所以今日呢一句好切合佢啊！陈柏宇日俱增。 咁而家，譬如而家派緊最新嘅呢一隻純白啦。咁我一開始我同阿斌咧，就會先估下，係啊，即係我哋聽完呢一首歌，可能會估背後發生嘅嘢，交俾你撬究竟啱定係唔啱。 好啊， 係啦，我估先啊。 好， 咁因為咧呢一首歌其實我第一次聽未有任何畫面嘅嘢嘅時候咧，我覺得嗰個旋律咧係幾正面同埋幾 sweet 嘅可以。係啦，咁但係再深究歌詞之後。就發現哦，原來佢背後講緊係一啲 set 或者好 dark 嘅東西。咁我想估嘅就係、會唔會你同埋團隊我哋去揀呢一首歌嘅曲嘅時候，就係、想有呢一種你聽落去看似温馨、好平淡嘅，但係背後其實係有呢啲咁樣嘅起伏，再配合埋嗰個主唱嘅嗰個嘅角色咧，即係佢有種好似精神嘅狀態，不算太好嘅一個設計嘅時候，咁一個咁平淡嘅面，再加一個咁起伏嘅底咧。就選擇咗呢一個吳林峰嘅曲啦，咁 OK， 呢個我估嘅。 我估嘅嘢咧，同波城啱啱好有少少相反嘅，因為咧今次純白啦，因為頭先阿 Jason 啱啱講就係、通常佢今次呢一個大碟嘅作品都係先有曲再有詞噶嘛，咁所以其實本身我覺得 我諗冇一個作品係先有。 尤其是廣東歌，好好難啊。 係係啦，咁但係我就會覺得係因為聽咗吳林峰個曲咧，本身可能唔係去到一個咁 deep 嘅編曲嘅，咁但係可能吳林峰又再睇埋陳永軒份詞，哦，原來你今次個 topic 係咁樣玩嘅，咁樣走落去嘅時候，個編曲相對會 turn 翻去陰沉少少嘅。我覺得個 你覺得個編曲係陰沉咩？純白喎、 啊，少少少許嘅，我自己會覺得係啊。 我同佢嘅，我同佢 receive 嘅，係啦，係啦，我係啦，我 receive 就係覺得，哇、哦！佢其實如果你唔留意歌詞的話，佢可以以為係一首好似好 sweet 嘅歌添、 嗯。 我一啲都唔覺得個嗰、那個 編曲 編曲係。 我覺得歌詞可能相對上都會有少少嘅影 響，所以大力 ban 佢話佢錯得㗎啦。 好、嗯、OK OK， 你兩個都錯， 係 兩個，因為你太 overthink 咗成件事。 OK， 所以即其實係有一個編排喺度嘅，個編排就係、是、嗱本身揀個曲嘅時候咧，就純粹係為咗個曲嘅喜好嘅啫。 嗯 ，OK， 跟住之後就慢慢再加啲 colors， 即係好似你當你假設你揀一幅。你揀框架咁啦， 系、 okay, 嗯，你先揀一个框架， 嗯， 跟住你先揀你摆幅咩画落去，咁、嗯、样 样， 系 ，OK， 咁样谂， 系， 咁、那个嗰、那个嗰、那个嗰、那个 melody 就系个框架，咁、哦、框架好靓， 嗯， 好啦，咁我哋就要呢个框架啦， 系， 跟住之后我哋就点样谂，诶、嗰、那个嗰、那个 画嘅本身啦， 系啦。那個內容究竟是乜嘢啦？咁喺我哋做呢一首歌嘅時候咧，我哋就同阿 Kenji 同埋陳永謙同埋 Edward 咧就一齊開咗個會，咁就係同一時間去構思曬兩樣嘢嘅，就係究竟個MV 嘅內容想係點樣咧？即係經過咗感情這回事啦，那個明日啦，然之後悔過書，咁都係有著同一個男主角啦，咁然之後女主角就有啲又係次次都唔同嘅 ，OK。因为第一个是没有女主角的。 是的就是出现了声音。 得把声来的。那 我 的声就是Kenji 其中一个员工的。 哦。 但 anyways, 那件事究竟怎样可以将纯白即的曲做一个 MV, 同埋个歌词内容究竟写啲咩呢，咁然之后在个过程当中呢，我哋喺度諗嘅时候呢就諗呢唔知点解讲到呢个嘅精神状态 系 咁样，咁跟住之后咧就讲到去系咪因为阿 Kenji 嗰阵时隔离紧咧，定系唔知乜嘢咧？即系我系谂紧一个办法，就系点样可以将之前嗰三个古仔 系 有一种阴阴沉沉，好 dark， 又有呢一个 hint 紧呢个嘅自残啦，各样那样啦，又有死人啦，又即失足，好多嘢，好黑暗嘅嘅嘢，可以去包喺呢一个咁优雅嘅旋律里面咧，咁样，咁跟住之后就构思咗呢一个。idea 咯，就系、是、原来佢就系一个喺精神病房里面嘅人虚构出嚟嘅故事，即系一个alter ego 咁样，咁就佢幻想佢自己喺另一个佢做一啲即系佢自己唔可能冇勇气去做，冇胆量去做，甚至乎系一啲系咯，即系咁样嘅嘢，咁。嗰、那个我觉得得意嘅同埋自己特别感兴趣嗰样嘢咧，就系喺一个咁 sweet 嘅歌曲同埋编曲啦，写一个你当困喺精神病房里边，因为个丁方就系讲嗰个四方格嗰间病房，咁啊长如白雪，没污迹，就系、是、因为佢里边系纯系白色嘅，咁、纯白啦， 系 咁样嘅呢一啲嘅感覺咧，有一種令到你覺得更加心寒嘅嘢。咁其中一個嘅例子係咩咧？就係、是、睇一條我曾經睇嗰啲一條即係關於一個連環殺人犯嘅 documentary。咁其中有一幕咧就係、是、講佢純粹係佢。去啲 family gathering 嘅时候嘅一啲 conversation 系 好普通，即系你唔俾个 back story 呢一个人呢一条片嘅话，你只不过系睇紧一啲八十年代、九十年代嘅 home movies 裏面嘅一啲，即係可能 Thanksgiving dinner 咁嘅揸機嗰個 capture 咗嘅一啲 conversation， 就咁解嘅啫。但當你知道原來佢係一個連環殺人犯嘅時候咧，你就睇到個落差。個落差就係我哋去諗一啲最恐怖、最奸狡、最惡毒嘅人，就係、是、哇！你俾曬你睇戲咁樣，永遠都係有嗰啲好奸嘅樣啊嘛。但正正呢條最真實嘅片就係佢最正常。融入家庭生活社会嘅一啲片段，原来係冇得估冇得睇嘅，即係冇得單憑，即係尤其是一啲 successful 嘅serial killer， 你冇得估佢係个原因係因为佢識得 blend into a community， 佢喺正常嘅时候佢好正常，佢只不过个会杀人咁解。咁呢一样嘢，即系睇呢条片嘅时候，你有咁嘅 back story 咧，你就会觉得心寒咯。咁嘅就 系 想有呢一个落差喺度。 系，但系今次纯白呢、這、一个，即系听完阿 Jason 去解释嗰个概念咧，其实都系一个，即系如果再听翻纯白呢个名字，系一个好形而上嘅一个 terms 嚟嘅。我觉得嗰个谂法、嗰、那个意念系好形而上。当初你同陈永谦去讨论个题材或者讨论个歌名嘅时候，系佢决定话俾你听，喂，我就系、是。picture 到嗰、那個精神病院入邊 嗰時未討論到咁遠嘅，即係未去到咁遠嘅。我哋有個籠喺度先啦，即係個籠啦，咁樣講緊呢啲isolation 啦，咁樣各樣那樣嘢，咁樣然之後慢慢咁啊諗緊啊，可會唔會係啊？即係精神病房裏面即係咁啦。我假設去到呢個位，咁就個會完咗噶啦，跟住就俾佢去發揮噶啦。 OK， 嗰件事咁而同步就MV 嗰方面Kenji 就會開始諗點樣可以包翻。嗰、那個故事咯，咁、 哦、 樣咯， 明白。咁但係變相幾個 parties 去參與呢個創作嘅時候，你去演繹首作品嘅時候，一切都係依翻你最初對聽完個作品嗰個曲嘅諗法為一個依歸啊，定係你都會調翻轉頭聽啊？阿 Kenji， 你諗到個古仔係點？我再去喺演繹上啊，各方面去就翻嗰件事咧，會係 唔緊唔會啦。兩樣嘢嚟 喎。OK， 即係所有嘢就係以隻歌為出發點，然後其他嘅 party 再因應你嗰個演繹去諗翻個 storyline 啦。 都唔 係，都唔會嘅， 都唔使。 即係大家都係插散去 講。因為唱歌唔同聲演啊嘛，即係唔同你配音啊嘛。配音你可能個感情係會，即係你係或者你嗰個你講嗰個內容嘅時候，你會可以因應啲畫面啊、影像啊而去配合而去寫。但我覺得喺呢一方面係有少少唔同嘅。 OK。 系咯，即系毕竟都系嗰句啦。我唔系一个好中意你唱沉重呢两个字嘅时候，你会唱得好沉重。Word painting 系 哦， 系、 okay、 啊，即系我本身唔系一个咁样嘅人。 系 okay， 我觉得我系以旋律行先嘅。 O、okay、 K， 我觉得旋律同埋编曲同埋个同埋填词嘅。vowels，即系佢 open vowel、close vowels， 各样那样嘢咧，就系、是、其实会大概断定到你会点样唱嗰首歌。 O K， 吓咁有阵时呢啲嘢都会打交嘅， 系 即系个旋律想你细声，个编曲叫你大声，啲字又可能叫你细声，咁样咁你就会呢、這个就系一啲会挑战到嗰個演繹嘅困難咯， okay。 但係我係選擇演繹個曲同埋嗰個編用聲音多過我想要講個故仔出嚟咯，因為你講個故仔你好，我就成日都覺得好容易就會 over 噶。 OK， 即係。overacting 嗰個感覺就係、 是、咁 明白， 咁上下啦。 咁但係喺個監製嗰個位置上面，可以因為我 feel 到啊 Jason， 你已經有一套喺演繹作品嘅時候有一套方式嘅時候，咁監製嗰個位置可以點樣去幫你推進到首歌，去攞翻一個平衡，係可能喺你嘅諗法之外，可能加翻監製佢對呢首歌嘅諗法咧。 咪就係咁咯，你咪就係講咗出嚟咯。 OK， 就係頭先你所講嗰樣嘢。 即係你自己即係一個 singer， 當然有你處理。呢啲曲风啊，呢啲词啊嘅方法啦，咁但系你同监制一齐合作嘅就系将两个人嘅 ideas 摆埋一齐，然之后就去慢慢一齐去 shape， 究竟嗰个演绎系应该点样嘅咯。 咁呢一首歌有冇话喺大家讨论点样演绎嘅时候，都花时间即系雕琢得比较耐嘅部分有冇出现呢一首歌？边一个位置？ 首首歌都要雕琢下 咯。系，如果呢一首歌即系边啲嘅部分，嗰、那个过程系哦，大家都讨论得。 冇一个特别 specific 嘅部分，我觉得系、我哋有讨论过究竟要几多演技喺里面咯、即系同吴林峰啊、Ariel 啊，咁我就纯上偏向自然多啲嘅，即系我觉得嗰、那个我自己嘅永远都系就觉得paint the words 系好过 paint the words， 对我嚟讲啫，因为 paint the words 你其实有好多嘢系会撞嘅，系咯，即系好多字眼系相同噶嘛，系意思，你只不过系用。不是只不过的，你是用一些不同的字眼去表达同一件事 ,elaborate 一件事嘛。那你他都是 fall under 同一个 emotion 的，其实理论上。这样咯。那所以我觉得我是喜欢用即歌曲本身的 melody， 想我怎样去做而行先的。 是，咁所以啱啱 Jason 都有讲到好重要，就係即係个一即係连贯性嘅，即係成个 project。咁所以填词嘅话，呢一隻碟里面全部都会譬如揾陈明谦去填。 冇错。 咁嗰时即係可能返返去即係初期，哦呢、這个 project 我哋揀陈明谦一起去合作啦，有冇特别原因，哦我哋揀佢啦咁样㗎。 冇嘅。 係。 喜欢。 系，即系觉得佢嘅词就系以往作品就中意啦。 已经有好有， 咁我又唔系净系用陈永谦嘅，咁但系今次选择咗用陈永谦咯。 系咯系咯，就系咯，因为我就发现到即系好连贯地，我哋就用佢咁样。 冇错冇错冇错冇错，系就等同于我哋MV 都系用翻同一个导演，就希望可以将个视觉嘅感觉系连贯啲嘅咯。一致啲咯，咁啊等词一样啦，表达方式，即系无论你表达咩题材都好啦。我觉得呢个系另计嘅，但系你用一个咩嘅手法去表达，咁呢啲就系嗰个填词人啊，或者即作词写诗就都好，咁你都有你自己嘅 character 里面嘅，咁呢啲亦都系希望可以保留到咯。咁啊声音啊当然系自己啦。 是咁譬如編曲啊各樣，因為我覺得即係裏面用到嘅一啲聲音，其實可能喺幾首歌之間都會見到有一種連貫性喺度咁樣，即係譬如編曲 Ariel Lie 佢喺呢隻碟裏面佢都參與好多唔同， 係啊，好似隻隻都有分咁滯。 係啦係啦，咁係咪嗰啲位置就放手，即係大家傾好曬之後就各自分工，咁佢就去攞。 啊，咁又唔係喎，編曲嘅時候我哋又會聽多啲嘅，即係咯，我哋會聽多，我哋會一齊參與多啲，因為編曲嗰方面就大家都。大家對音樂嗰個要求都有喺度嘛， 係 即係同埋大家都知道大家中意啲乜嘢，對呢樣嘢係偏向嘅熟嘅，反而對畫面啊或者字啊咁樣就冇咁熟，即係我哋寫字就唔叻，但係聽想要啲乜嘢咩聲音，點樣可以將以前即係上一首歌嘅聲音連帶落去呢一首歌裏面嘅時候，即係嘅呢一啲就大家都會容易啲有多啲唔同嘅意見，所以這個過程就會長啲咯。 即係啱啱你話，因為大家都會 contribute on 一個編曲上面咁為例啦，咁純白呢一首歌嗰、那個過程係啦，即係可能你又會俾意見，咁可能 Ariel 啦、Ariel 啦啊，甚至吳林峰都有，咁你自己可能 contribute 喺呢首歌編曲當中曾經有講過一啲嘅咩，或者呢個部分，我覺得啲聲 音我冇記住喎， 冇記得啊， 冇特別去記， okay, 本身對編曲嗰個意見唔會話好大嘅，因為 睇咩歌 本身， 睇咩歌 ，OK， 即係。咁但係有啲咩歌就會令你嗰對編曲上嘅意見係會相對地大啲，有邊啲就會 深深啲感覺重啲嘅話， 嗯， 即係有時你聽一首歌，你有時聽一個旋律，嗰啲旋律夠 distinctive， 又或者佢嗰個旋律本身已經俾到你一個好長好強嘅編曲嘅幻想嘅時候，咁咪可能會有咯。 Okay. 但係有陣時有啲歌係唔係咁樣噶嘛？ 係， 有啲歌曲係可能佢變化係可以好大嘅。咁你喺腦裏面你聽到呢個旋律嘅時候，其實你未必一下子你就覺得啊個編曲應該係咁樣。咁唔要試下咯，試下唔同嘅嘢，又、okay. 或者睇下人哋有啲咩 idea 先咯。Ride on 人哋嘅 ideas。 OK， 咁但係變相選曲嘅時候，咪相對上即係。因為我自己覺得啊，歌手去揀一啲選曲去擺入一隻碟入面，通常都會係我聽到呢隻歌，我真係已經有一個畫面喺度啦，即係我已經知道隻歌係點樣做，然後我先將佢放翻入隻碟入面。咁但係 Jason 喺選曲上面去揀嘅時候，會唔會話即係已經對每首歌好有一個要求或者一個 picture？ 我知道我係要呢啲嘢嘅，咁先放入去啊？ 唔係，我都覺得唔係，大家都唔係咁樣嘅。 我一路以為係咁樣嘅，因為 唔係㗎，係係創作唔係你諗咁有陣時咁計算嘅。我覺得，尤其是藝術嘅各方面，好多時候個藝術係 由即系由头开始系会有好多嘅演变嘅过程嘅。 嗯， 同你原先幻想嘅嘢系可能会有好大嘅差别喺度嘅。 OK， 系啊，咁所以冇噶，好纯粹嘅咋，拣歌嘅时候好听。 嗯。 就係佢，就係揀佢咯。 嗯， 咁咯。 咁變相同自己當初即係嗰個會唔會出現咗到個 product 出現咗嘅時候，會同自己心入邊諗嗰樣嘢有啲落差咧？咁樣嘅講法嘅時候， 冇啊，冇落差，你都冇話有一個好，即係我唔係寫好曬究竟所有歌曲係要點樣 execute 噶嘛？唔係咁樣， 就 go with the flow 咁樣去做，然後完成咗呢個作品出嚟，好自然而然咁就出現咗啦。 冇錯啦，冇錯啦，冇錯。 有冇監製會同Jason 做呢啲作品嘅时候，或者录音嘅时候，会调翻转，会觉得啊，即系 Jason 系一个好特别嘅音乐人，因为即系从我自己嘅角度啦，就有成日都会听到一啲音乐人或者啲歌手话啊，即系我点样去投入个歌，就系因为因应嗰个歌词或者因应嗰个古仔，而我有嗰个画面，所以我就嗰个感情就投放到落去啦。但系 Jason 就啱啱系调翻转，就好似头先咁讲，系 melody 行先，然后通常嗰个词就唔会甩太远嘅，即系会唔会 推人同你讲嗰样嘢唔系 literal 嘅字咯，而系音乐咯。 但系呢样嘢有冇监制讲过啊？你嗰个代入嘅方式都好比较特别啲噶噃，咁样应该系正常嘅，因为呢样 都咁我又唔知， 我唔知，因为我都好 唔系，但系应该就唔系最正常嗰只咯，即系最正常嗰只就系你睇到啲咩字，你咪唱啲咩嘅感觉落去咯。即系我今天很不开心，我今天很不开心，你唔会即系咁开心咁去唱嗰件事，除非个 melody 系咁咯。 OK， 系咁，因为每一只歌都会配合嗰个 MV 有个画面。咁头先讲结呢一首歌可能会派来唔知啦。咁但系其实团队有冇都谂过啊？如果呢一只歌真系再附带一个画面、个故事嘅时候，会系点？有冇 冇 未嘅？如果呢一刻问你咧，你觉得结呢一首歌，如果真系啱啱个故事一路去到纯白，而家有一个故仔啦，如果去到结嘅话，你会幻想可以有啲咩嘅情节去 sum up 而家呢个 project 咯 ？Lyrics video 咯， 系吓咁啊， 或者用一啲即系animation 咯， 嗯， 但系可能系我脑里边有一只 animation 出现咗，但系就我唔识讲。唔系日本嗰只啦， 系 咁啊！有机会睇下可唔可以呈现到出嚟啦。 你想唔想做啊？ 我唔识啊嘛， 冇计啦，问啲啊， 俾你做主角咯，可以去。系啦，咁所以今日啊，陈伟咁啊，今日我哋介绍咗呢一张53 FPS， 即系成只碟嘅一个制作过程啊，一啲 concept 咁啦。咁大家亦都可以 follow 住嗰个画面同埋声音。等等 去欣赏， 逐拍去欣赏， 系 好啊！今日多谢同我哋介绍张专辑，谢谢你。 唔好，我觉得我好似介绍得唔系咁好啊嘛。 唔会。好啊，今日多谢你，唔该晒。 好 ，thank you。 Bye。 长如白雪没污渍，用手指尖我能作画。随旋律流动之声，为一身束薄而沙哑。Ooh, oh my love, oh my love， 在爱里分对错，你问我，我不答。的生活医生来赐福，一百道门静静地为余生瞑目。梦还好，可亲的面容，现实全让希望，原来是剧毒。走了吧 ，Oh my love， 顶峰中起舞，宁静中观青山与绿水细数，为何苦恼？当一切多么虚无，为何焦躁？